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韩学半步癫。今天为啥子能够清静呢？因为只有一个人。我们那期的话题是群里面大家都比较希望听的话题，叫做韩国如何来吐槽。 是如何来吐槽韩国哈、 啊？不是我一个人吗？啊，龟儿子跑出来了。 假装我不在啊！ 假装他不在啊！今天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节目，可能录得不好，大家将就听啊。 要得， 我们还是在肯德基楼里面给大家录节目，吃着辣条，不，麻辣的薯条，抢着红包。我们那次是要吐槽韩国哈，韩国啷个啊？群里面上次有个微博说的，韩国美食照片都嘟嘴巴，他说不很难想象他不嘟嘴巴啥样子，告诉大家我见过的，太丑，耶， 跟不就一样丑， 长得帅，我叫李婷，你好帅啊，混蛋，我们两个的名字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我不叫李好生了，大家哈记得。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听韩国唱首歌啊，还是可以啊， 就是不秀唱的啊， 我是晓得他一般都放哪种歌，所以说我先下手为强啊，听韩国唱歌啊。 那包如柴一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什么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你是否还在？今生何来生死难猜，用一生去等待。 群里面有人说哈，韩国是韩国的爹地，他说他说韩国有点抠门哈，红包都舍不得发，不就得唱二首， 他说的是黑球抠门， 黑球抠门 还不会发给他了 你下次发红包就把那个爹地屏蔽了啊， 你把先把他踢了，然后发了再把他拉进来 然后不就得唱二首哈，跟我刚才吐槽的是一样的哈，他绝追小工具小工具， 来马上撅一个， 来撅一个， 撅了， 撅起，来， 撅， 撅，撅，他撅菜吃多了，大家不要理他啊。好的，还有没有什么吐槽的呢？好的，我们又收到一位听众发来的留言，他说吐槽韩哥抢红包的叔叔，没办法，他是挂逼啊。 我那个挂的名字叫。 红包猎手， 对，抢红包我牛逼， 牛逼。那个 iPhone 你可以用那个红包猎手啊， 他一般用了。 红包猎手好像要十块钱， 对，但是我没有钱。 但是他有内购，他牛逼。 就是我是彩虹白，我牛逼。 韩国的咪咪眼，这个说的吐槽韩国的咪咪眼，不秀的腹肌。他说吐槽韩国的咪咪眼，你看，你看那些，你看那些说抢红包速度的，说是脏话。 你们那些人嘛，发出来红包很抢。 他说韩国的爹地说很劲儿快，老子点，喊老子点都没点到，鸡巴没得了，好多脏话。 哎，妈卖批。 一秒抢完一个，门都没得了。在楼上加一看，韩国是瓜。来，我们今天。今天节目是给大家练那个群里头的聊天记录哈。不秀的长耳说练练手速，韩国的小框眼镜说加一啊。好，你们继续说啊，我们先喝点饮料。 那么问题都来了，有个听众都在问的，韩国外资那期啷不在了？ 那肯定说坏了噻。 这位听众问的非常的好。 不秀的腹肌说韩国楼下的开挂， 因为 不秀的腹肌说来单挑， 因为忙到现在吃东西啊。 哎，他吃东西，他都把那种脏货那一盒拿给我， 他光就在吃。 没完，没完，俺们俺们俺们。你们发些啥子？ 哎，口水都飙出来了。 你们发些啥子？控制不了。你们今天不是看到韩国发了个流量了吗？ 被他都丢掉了， 就是他表演表到身上来了。 说说那个大妈看到就有点 有点那种表情， 爷爷是嘛那个的嘎多， 他求大妈的阴影面积。挂的名称红包的时候只有粤语后才 iPhone 才能原装 给他。 哎，两下两，我刚刚还我那里不是直播两下两。 哎，抢红包！ 哎，抢红包！账号 应该已经抢好了啊， 账号不抢，他说。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来看这个，还有点卡，不好意思、啊。我领了三分， 第一个奖， 他已经抢到了二九三。 嗯，好样的，所以说我的机子得拿起来录节目。 啊，牛皮！有挂就是屌啊！请叫我何雷锋保姆。哎，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哈，谢谢大家收听。欢迎回来！哎，刚刚我们在群里面征集了我们的大标题哈，最后录到起用了的有红包十发哟啊！然后我们来接下来念一下评论。那个我们在念评论之前哈，先解决大家一个质疑，就是我们的那个粉丝那个听众一共有九百多个了哈， 哎，他都发私信过来呀， 订阅的有九百多个了，但是我每次都是念的那几个，啥子滴滴爸爸、咚咚当当啊，啥子长 彪啊、 彪啊、长儿啊、腹肌啊、猪啊、武汉呐，大家都想有个问题啊。你说的每次都连连线，那剩到八百多个肯定都会想噻，这个是不是的？我们请的梅子啊，我们在那点哈，很负责的告诉大家，是的。对，感谢大家关注我们那么久啊，对不起欺骗了你们。 欢迎大家一起参与到那个梅子团伙一起。 四三五四五九二零八。 zu sein. Es gibt manchen, der sich gern über Kanaken beschwert und zum Ficken jedes Jahr nach Thailand fährt. Wir lieben uns. Na, 我们再继续翻过来想一下哈。那那八百多个人，为啥子都不说话呀？ 只有那几个表啊， 几个表， 不是只有那个表啊，子涵呐。 那表的还在说话 啦？那些啊， 啊，长安啊那些 在说话呀？ 啊，为啥子呢？ 哎，大家都有质疑哈，都觉得那八百多个人是不是我们买的僵尸粉儿啊？ 哎 哎，对对对，我们也都只有 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是的。 Das ist Deutschland, das sind alles wir. Wir leben und wir sterben. 哎，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两个酒哈。 其实真正的关注都只有表啊。 然后我们的那个僵尸粉们，也可以加我们的那个4354592008哈 QQ 群啊。某 Q。是那个腾某的一个产品叫某 Q 啊，欢迎大家来加啊。 好，开始连评论。 好，开始连评论。 那还有，你还是给他们说一下嘛，看在电台头。 啥子？ 征集评论到那个下面来。 哎，我们那期节目下面的评论里头可以发你们大家觉得那个标题的名字，大标题哈，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个来听韩国日哈白，日哈白白白。 比如说那个印第安韩国表示不服啊那个。 哦，你们可以把那个图片，如果底下评论可以发图片的话， 抱歉， 发不起，你们可以把图片传到网上，然后把网页发到底下，把网址发到底下啊。然后到时候如果征集出来有那个，有那个叫啥子？ 有红包。 哦，那个也叫啥子？哦，大标题啊。 哎，大标题。 大标题如果征集了我们采用了的话，会发红包哈，大红包哟。 又不发给你。 大红包哟。 又不发给你。 好，我们继续聊。继续来看一下我们以前的评论，我们绝对是个大红包啊！ 对，19000080的， 果然是专业的。来，我们看一下那个是哪一期节目呀？ 关屏的哦，我讲。 神魂颠倒的歌那一期节目底下的评论哈，神魂颠倒的歌有个那个叫百里情深。别的先生他说听声音以为是两个胖子，快帮我回忆一下你说不秀在录节目 好吗？ 咋子意思？ 刚刚有个人在问不秀来，那个觉得我们是两个胖子的听众哈，我们其实点儿都不胖， 两个人加起来没有400斤的， 还是可以啊。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可能差不多就300多斤嘛啊， 170多吨。 可以啊， 嗯， 好，另外一个，你是不是赵傻傻？他说， 他是不是赵傻傻？ 他说你是不是赵傻傻？他问我们是不是赵傻傻啊？不不不，他的昵称叫你是不是赵傻傻啊？他跟我们说，他说求正经，看、啊、我们很正经的，哪里不正经呢？ 我是说， 正经的很噻。 真的是你妈个猪脑壳！ 真的是你妈个猪脑壳！啊，还有一个叫加你一个。看起觉得别个晓不得的以为加了他一个好友哈，他发个表情那种，那个表情啷个形容啊？ 分的是哪个表情嘛？哪个表情？ 你是哪个？ 懂的哪个表情呢？ 不是哪个表情？哎，对对对。然后我们看哈那是哪一期节目啊？那是那天韩 哥踩了我一脚，我也不晓得那个。 不是，那是那天韩哥就是 对头的 高超的剪辑技术，不是踩了的你脚，他是啦哦，踩了你脚那个剪辑技术啊，韩才生锈刚刚那个事情，他是哪个标题？刚刚那个是韩才生锈的是哪个啊？你出来，不朽的腹肌，你出来表示不打的。 印第安哥表示不服， 韩才生锈。 韩才生锈啥意思？ 韩才生锈，我们两个的名字都在里面，然后韩、 啊、 韩、 啊， 然后韩才就是吃两个韩才、 啊、 生锈了。 搞笑啊！ 印第安韩哥表示不服、哦， 印第安韩哥表示不服。刚刚那个妖神装韩哥也表示不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踩了你一脚那个， 我也不晓得，我也不晓得。 来一个叫小清新爱， 我也不晓得， 不晓得。他发了两个那个小块，然后就没说啥子了。 踩了我一脚，我也不晓得。 然后就没说啥子了， 不晓得。 可能在踩哭了。 然后第二个啊， 我也去了。 第二个叫南鱼上青天，没上青天的哈，还没有上青天还。 南鱼上巨海。 南鱼巨海。他那个 DJ 电音是啥子啊？来， 我也不晓得。 韩国解答一下。 我也不晓得。 猜到你觉得也不晓得。 猜混 去 了。 猜混去了，姐妹， 我也不晓得。 今天是我的女票，跟大家一起来录节目。 我也不晓得，我是他的女票。 也稳当， 我也不晓得。 那些人肯定又要开始扯淡了。 我也不晓得。 你啥子不晓得？你就晓得你是女票是吧？ 我也 好大的杂音哦。 我觉得没事的， 那个效果没那个哈。 不行，我可以降音。 那个效果没得。 然后换一再换回来嘛。 然后蔚蓝世界， 我们截图再截图，我把发给噻，是吗？可以了。 啊，可以。 好的，好。 Wir sind die freundlichsten Kunden auf dieser Welt. Wir sind bestimmt. 哎，那个微博上的那个好友哈，他说不想当正太的绅士，不是好吃汉，哦，好点点儿，好吃汉啊。他说先鼓掌后欣赏，我韩最帅，不服来辩，怼死人的司机在此。另外，我觉得韩那个秀多好听的呀，就那些腐女就算了嘛，男的那个腐啥子意思噻？好，我们再看下一条啊。 晓得， 那个 我还在哈，我 还在。嗯，他也是灵魂在这里啊。猪啊猪啊，啥子鬼？好像是那个。 送到哪里去呀？ 好像是托儿啊。送到火葬场啊！这里让我想起了一首歌。那个。 五啊呀！ 不是，千里来相会呀，听过没得？ 啊，你唱的。 那个啥子啊？亲爱的朋友，我们来相会，送到火葬场，全都烧成灰。你一堆，我一堆，谁也不认识谁，全部送到农场去做化肥。啊，好的哈， 下一首， 留给大家唱。 我要点歌， 十块钱一首。那个猪啊，他说啊， 羊啊， 到我图。哦，对哈，那两张图是那个猪做的啊，猪，他是叫猪啊的嘛？还有我的韩秀咪咪儿怎么不好了？你说呀，韩才要生锈，韩哥只晓得卖萌、嘟嘴、翘屁股，连抢红包都要开广比试。啊，没说比试啊两个字哈，这个表情我把它读出来了。 其实不就想说比试我们，哥你都装得有挂好不好？韩国人。 我的冠没他，我的冠起码比他延迟三秒。你们都抢完了，我还没拿到手点的快。 他是那个，他那个不买手边台台，我们那些直接都抢了那个。他每回那个挂一点开，挂一点开都是领完了。 高级挂你们不懂。本来有的都要说领完。哦，越狱的跑得快点，对，女票说了。哎，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那个荔枝 FM 里面的那个评论和私信哈。 要得。 Sexy written on their face. I'm in a zone, about to conquer everything like Rome. I'm feeling golden, can't stop them, can't control them. Only hope to contain them, that's if you know them. Now it's time to get crazy, get loose, get wild. Right now, let's take over the world. Your way, girl. So give me that high. 那个蔚蓝世界哈，他说背景音乐都很好听。那当然，你不晓得是哪个选的，肯定是韩国选的噻，不关我的事呀。然后有个叫云桥，哎，发了个啪啪啪， 哪里啪啪了？看到没？ 鼓掌。 哦， 啪啪啪。 其实我不在哈，我不在。 韩哥只是他的那个灵魂在跟你大家对话。 你叫灵魂灵魂深处的交流。 灵车漂移。 这不像什么鬼？ 坟头蹦迪。 还是可以啊。 送葬摇滚。 那个起个超好听的名字，那个还给我们节目发来私信啊，你照片是不是 P 过的哟？啊，发了个笑笑哭，韩国君啊，死不要脸回了句对呀、啊，然后发了个那个桃心桃心眼那个，然后那个回了句听你的声音像三四十岁的，韩国又黑不要脸说，哎呦，人家才二十岁， 只有二十岁， 乘一倍。 那还是二十岁啊， 是四十岁， 乘一倍，你说他是乘一倍、 哦哦、好吗好吗好吗好吗， 看来这个数学还是没得我好， 体育老师教的， 我以为我的数学是最撇的，没想到 其实我的数学是韩国教的。来，我们看一下那个 那几天在群里面给大家分享的数学题，其实我给他讲的。 不是他给我讲的，是他登我的号做的。 那个是小袁搜题做的， 我用的百度作业班。 好吧， 然后看那个吉安娜在住，那个就 在住， 我住住。然后他说，那个也是给我们发来私信啊，啊，两个主播风都风球了，有个性了，年轻人。然后韩哥回了个谢谢谢谢，还帮我回了个谢谢啊，说了两个谢谢。再看这个，哇哦！感觉又来了个真爱粉， 六六六。 他说那个名字叫鱼儿姑娘双子座。他说，也911发的，911那天发的。哈哈哈哈无意间发现你的这个电台，本来是睡前听的，觉得好听的好睡觉，结果听到你这个，把瞌睡都给我笑醒了。 高兴。 特别是那个坐公交地铁那个，我已经笑得不行了。 其实一点都不好笑。 重庆人表示非常喜欢嗲东西。哦，你喜欢嗲东西是吧？可以啊。 那下回搬家你就帮我嗲东西哦。 好嘞。然后那个韩哥回来就，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让你失眠了。 我把他，哦对对对。 是的，他说已经加为好友可以了。到哪里哪里？ 我、哦、这里， 久仰久仰。啊，那个下一个啊，哆啦 A 梦卡卡，哆啦 A 梦的卡， 哆啦 A 梦卡卡， 大家还记得我们的那个重庆话节目那个教大家撕卡了？那个叫哆啦 A 梦的卡卡啊，他发了一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发了个六六六六六， 我都发了个。 啊，然后他说喜欢听，然后谢谢。 他发了一个已加为好友，可以开始 对。感觉好像我们的每个好友都给我们发那句话，不晓得啥意思呀、啊。我们的听众都比较喜欢，可以开始聊天了。 嗯。 好，韩哥说谢谢支持啊。那个姑娘那个双子座啊，还没念完。他哪里哪里，然后他说你是山上的吗？韩国说不是山上的，还秋季病发高峰了哈，你这个哈真的哈了啥子，你这个哈真的哈了， 我也不知道 你们聊的啥子哦， 我也不知道啊， 哦原来是高反了，说你看那么多， 原来是这样的吧、 哦、好的，哦正确的顺序应该是两个的，啊对，韩国说对不起对不起，让你失眠的那个双子座哈，他哪里，然后 我说这里， 然后他说你完成了我睡着了都小心了的愿望啊， 高兴。 然后他说打扰你休息了，哎呀，你啷个都客气了哟，啊没有哎，啊重庆人都不带啷个的噻，啊是么？是的，你也是够了，一说重庆话都逗，所以说我不是重庆人嘛，我啷感觉像个嘎子样了，来给大家练聊天记录。 啊，你是山上的？ 还是山上的啊？啊，不是山上的，还秋季病发高峰了哈，你那个哈真的哈了。 我不晓得啥子哈了， 他说韩国哈了， 猜了我的酒，我也不晓得， 不晓得他哈了。他那个白的先生，他说听到的声音以为你是个胖子耶， 已经有点说不是胖子了。 耶，他说已加为好友可以开始聊天了，已加为好友可以开始聊天。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重要事情说三遍， 真的有三遍啊！不行，大家可以看截图。他越来越喜欢你们节目了，越来越喜欢你们节目了，说了两遍。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编出来的呀。 对。他说越来越喜欢你们节目了哈，他另一个主播微博发给我呀，然后喊我就把 friend 给我打错了。 并没那个限制中间那个尖号儿那个打上下滑线 打标了嘛、 记得微博要说我评论哈要得 要 得、我要是没听到你的话就取关给我取关耶练了你了练了你了 If you came to get If you came to get If you came to get crazy Then you came to the right 要得 不一定在下一期韩国说不一定在下一期节目里反正会有的他晓得我们一起都亲要得 下2017年再发 好嘞好嘞我们今天的评论都聊完了哈 好嘞几个片头哈 好的今天节目录得有点乱哈，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啊。 反正只有他一个人在录啊。 我们就是刚刚韩国的灵魂又在说话了，我尽量把他压回去啊。 灵车漂移， 奋斗蹦迪。好，那个最后再强调一遍我们的那个群号哈，4354592208，4354592208。 要得。 大家可以进来抢红包哦。 要得。 韩国经常发红包哟。 可能很的嘛， 一块钱发一百个， 一般现在是直接发一个， 但现在一角钱发10个，反正就是永远领不完的那种。 还要退，到时候还要退几角钱回来。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个电台的名称哈，准备改一下。 要得， 我们因为 才浪费脚，我也不晓得。 因为九点 过了，现在11点， 九百多的那个粉丝了哈，我们再多一个几十个都可以开通社区了。 就是再多意思， 到时候 再多100个、啊。 对，到时候在开通社区的时候，大家在里面可以更 随便 激烈的讨论啊。 随便哪个嘟嘴、啊， 我们都可以。 印第安韩国也表示不服、 啊。印第安韩国表示不服啊！我们那个晓不得啥子印第安韩国的，个人去看微博哈、啊，给你们发了微博，一个评论都没得，我只有在干说。 妖神庄园也不服哈、 啊。对，我明天还是不上微博了啊！我让他不可见就是了，但是他好像有那个，但是他好像有那个汉人迷信吧？ 要得。 对，我们在那个肯德基老里面看到一个人穿了睡衣就出来了啊！ 要得。 要得，好嘞。 一般如果是那个穿的啊，估计都从医院出来。 精神病院。病服。 好嘞。孕妇装。 是个男的。云南装，好的啊，我们的这期节目到这里哈，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那个节目到这里，下次要吐槽不秀的时候，韩国单独 就是几个小时哦，反正 韩国那个嘴巴厉害的很哦，我跟你说，大家请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啊， 你们也 说错了， 要得。 别绕的 829 哦820说成4829 要得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欢迎大家收听 再见下载荔枝 FM 收听。